到我，它让你忘了烦恼和寂寞。送你一朵勿忘我，送你美丽的花朵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这首呢是来自刘文正1981年演唱的《送你一朵勿忘我》，1981年30多年前的歌曲了。继续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1992年陈慧娴的《归来吧》专辑当中的一首歌。这张专辑呢是陈慧娴赴国外读书，在假期呢抽空录的一张专辑。而下面要听到的是专辑当中最著名的歌《飘雪》。这首歌的作曲是桑田佳佑，作词是香港的著名填词人简宁。 又见雪飘过，飘于伤心记忆中，让我再想你，却掀起我心痛。早经分了手，为何热爱尚情重？度过追忆岁月，或许此生不会懂。又再想起你，抱拥飘飘白雪中，让你心中暖，去驱走我冰冻。冷风吹我醒，原来共你是场梦，像那飘飘雪泪下，弄湿冷清的晚空。是那么深爱你，此际伴着我醉意的心痛。又见雪飘过，飘于伤心记忆中，让我再想你，却掀起我心痛。早经分了手，为何热爱尚情重？独过追忆岁月，或许此生不会懂。原来是那么深爱你，此际伴着我醉意的心痛。雪中，让你心中暖，去驱走我冰冻。冷风吹我醒，原来共你是场梦，像那飘飘雪泪下，弄湿冷清的晚空。 这是来自陈慧娴的《飘雪》，也是陈慧娴的代表作品之一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2012年杨坤推出的他第七张个人专辑的标题歌曲《真的很在乎》。这张专辑呢，除了有标题曲《真的很在乎》之外，另外呢还有《过站不停》等优秀的歌曲，可惜呢在市面上并没有激起太大的反响。从无所谓到真的很在乎，可见杨坤对生活态度的某种转变。 走过的时光就像一本书，每一步路途都写着感悟，来不及回顾，

中的伤痕。我并不在乎自己究竟多伤痕累累，可我在乎幸福能有谁陪。爱得那么深，比谁都认真，可最后还是只剩我一个人。蓝天风雪，请别再把我的眼泪擦去，毕竟那是我最爱的女人，毕竟我曾是她深爱的人。 这是来自薛之谦的《认真的雪》。薛之谦在11年前呢，只凭这一首歌走红，到现在呢，已经大红大紫，有多首歌呢，在歌坛当中呢，广为传唱，而且呢，综艺节目的邀约不断。薛之谦是一个活生生的励志的故事。好，在今天节目最后要一起听到的是来自1993年高胜美的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《为什么我的真换来我的疼》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 好久不见的眼神，提醒我曾经爱过一个人。想念不断的折腾，爱像一扇风吹雨打的门。